我不算外人。 说完这句，石毅甚至没等寇京的反应，径自随意的摆摆手就闪人了。他今天下班之后没有回家，直接溜达到寇京这儿，就是为了问清楚当年的事儿。英明是跟他说了，但是明显说的不够详细，他想知道的不仅仅是那么零星的碎片。过去的英明是什么样子的？他最初没参与，不等于他要做一个局外人。要他看着这么个碍眼的存在，一天到晚提醒他成天跟他搅和在一起的这个男人，有很多过去他不了解，石毅浑身上下都不对劲。打防卫战可不是他石毅的风格，没碰上算对方走运，撞上了那就只能说对方倒霉。寇京从那天跟石毅谈完了，心里就有些发毛。如果换了是其他人，可能是说的多做的少，但是石毅的行事风格，只要他开口了，这事儿肯定要办。就在他犹豫着到底要不要跟英明打个招呼的当口，有一天耗子突然给他打了一通电话，劈头就是一句： 毛宇被人打了，你知道吗？ 说完了，对方沉默了半天没有再接什么，两人一时无语地发着愣，然后才听见耗子像是自言自语的感慨： 石毅下手也太快了。 石毅难道也去找你了？ 哦，那倒没有。 他们这群人相比较来说，耗子和石毅的关系是最远的，要不是英明，应该说是真的连一面都碰不着。耗子很轻地笑了一声： 哼，就算他没来找我，也不难猜出来是谁下的手。王一奇有心没胆儿，英明身边要找一个有这样想法又真的会这么做的，也就失忆了。 真想动毛羽还用等到今天吗？他们谁都不是第一天出来混的，不敢说黑白两道都摊平，随便找几个混混流氓收拾这种事情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只是碍着英明这个正主没吭声，他们谁都不方便出头而已。寇京听耗子这么说，就下意识地想起了那天石毅靠在边上跟他说的那句他不算外人。很突兀的，他心里涌现出一个诡异的念头。 耗子，你觉不觉得英明和石毅有点怪？ 怪？ 耗子在那边重复了一遍，挑了一下眉角。 你指哪方面啊？ 哪方面都算上。 这次耗子没吭声，他觉得有些话不需要说得那么透，何况寇京话是问出来了，却未必真的想要个答案。两个人再次对着无言了半天，然后就听寇京嘟囔地甩出来一句： 不过这也忒扯了，这俩人怎么会搞到一块儿去？ 完全是两种风格的行事为人，两个角度的思考方式。英明和石毅唯一像的地方就是这俩都是男人，除此之外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可以称之为共通点的地方，甚至都不能叫互补，就是觉得哪儿都不挨着哪儿。那边耗子听到寇京这句忍不住笑了，声音很轻，透着不置可否的味道。那两个人的事儿，但凡有点脑子的都知道不要搅和进去，两头狮子掐架，想不殃及池鱼都不可能。现在这是没爆出来，真到了那一天，谁先开口谁先死。他就着寇京的话头接了一句： 哎呀，既然石毅做都做了，我们在这边寻思多少都没什么意思，他们的事儿还是自己去处理吧。 勉强算是安慰吧。耗子心里清楚寇京那句含含糊糊的感慨是什么意思，但没有点破的打算，他等着看事情的发展。对于别人的选择，他从来都是站在旁观的角度，然后乐见其成，悲剧也好喜剧也好，都没有他们外人插足的余地。寇金也只能简单的嗯了一声，无话可说。不过他们两个收到消息这么快，英明却反而是最后才知道毛羽被打的事。主要是这种事本来也没有人特意会去跟他说， 就连王一奇这么唯恐天下不乱的，这次都作弊上官的等着看热闹。要不是有一天晚上，英明和石毅吃饭吃到一半，被砸门的声音给砸得差点呛着，这事儿肯定还爆不出来。当时，门外是个半大不小的小鬼，看样子大概只有十几岁的样子，造型一看就是个玩摇滚的，头发整个炸得像只刺猬。看见英明开门，抬腿就要踹，结果被英明二话不说，用门给拍了回去。男孩那一脚直接踹到门上，疼得呲牙咧嘴的喊了半天。石毅慢吞吞地凑过来看了一眼， 什么情况啊？跑错门了？ 这么小年纪的，这是喝多了还是想不开啊？大晚上的上门来找不痛快。不过男孩完全没有搭理石毅，眼睛死死地盯着英明。 你就是英明？ 语气里完全没有疑问，倒是充斥着咬牙切齿的味道。英明皱了下眉， 有事儿？ 妈的，你找人打了人还装得跟没事人一样，面上说钱不要了，背地里下手，你要不要这么孙子？ 男孩吼的声音挺大的，也就亏了英明这地方邻里是真的没什么人。他回头看了石毅一眼，后者脸上一派泰然，靠着墙看这个小鬼对着英明上窜下跳的一副不死不休的样子，半天才冷笑一声。 所以你是毛玉领养的宠还是姘头？ 他这话问得又直接又难听，男孩愣了一下，然后跳起来就要去打石毅。不过碍于自己跟对方身形有差距，所以一拳刚打出去就被扣住了。石毅用力道逼得他脸色开始发白了才松手，脸上终于带了几分怒意。 你小子活腻了是吧？ 英明在旁边看到现在才插了句话， 毛宇被打了？ 话是问这个男孩的，但是他对着的却是石毅。不过石大公子完全没有回答的打算，就听见男孩脏话喷薄而出，不忿地瞪着英明，劈头盖脸又是一顿骂。从他话里提炼一下中心思想，主要内容应该是毛宇被人揍了，伤得不轻。大家都心知肚明是谁动的手，所以这男孩今天跑来兴师问罪了。英明整理好自己想听到的那部分，终于点点头，对着男孩很简单地回了一句， 我知道了。 然后转身就要关门。对方当然不肯答应了，一把拽住他。其实旁边石毅本来已经伸手了，却比英明慢了一步。男孩觉得自己也就是刚拽住了英明的衣角，就感觉下巴被人狠狠捏住了，力气大到几乎要把他的骨头捏碎一样。他费力地抬起头，看着英明一点都不客气的表情。 刚才那些话，只要你再敢挤出一个字，我就让你三天都说不出来话。 英明不是开玩笑的。他看着男孩有些畏缩的眼神，手上的力气加大，就要把人往上提，一字一句地问得很慢。 听懂了吗？